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的新闻简报。美股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跌接近 3%， 道指一度低见7460点，再创四年新低。道指最新是报7560点，跌140点，纳指报1174点，跌24点。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调低销售额，通用电器被证券行调低目标价位和每股盈利，都影响投资气氛。另外，最新公布的芝加哥采购经理指数远低于市场预期，加上市场忧虑波斯湾局势紧张，指数显著下滑。欧洲股市全面下挫，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股市分别有半成以上的跌幅。英国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698点，跌208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049点，比本港寻日收市跌22点。明天更好基金和香港大学做的研究预计，第四季经济逐渐复苏，但是增长幅度温和，预测全年实际生产总值增长是 1.4%。失业率会回落，主要因为货品出口数字上升和投资环境改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否认低谷登革热扩散情况，多个部门协助采取灭蚊措施和宣传防止蚊患工作，预防登革热扩散，特别留意巡查和清洁容易滋生蚊虫的地点，包括海旁货物装卸区、码头、建筑地盘、屋邨和学校。卫生署查询登革热的热线电话收到910多个查询，包括一名在长沙湾鱼市场附近工作的男子。登革热跨部门统筹委员会主席谢丽贤说，要预防蚊虫滋生，除了各部门之外，必须要市民参与才成功。知识产权处为非牟利教育机构制定影印指引，官立和资助学校影印书刊作教育用途，只可以累积影印同一本书半成的内容，每个科目不可以多过27次。若果教师在多过3日前决定要影印，要向版权持有人提出申请，3日内可以豁免。处长谢淑芳说，指引是平衡版权持有人利益和教学需要。津贴中学议会主席许俊贤就说，指引的要求对老师的工作造成困难，希望撤销影印前要向版权持有人申请的要求。入境处预计今日国庆日全日会有大约500个内地旅行团经罗湖和落马洲到香港，入境高峰期在上周。为了疏导人潮，入境处在罗湖设立40个专柜办理内地旅客入境手续，在落马洲利用改装货柜增设柜位。九广铁路亦都在罗湖入境大堂和红磡车站大堂设立旅行团专用入闸机和售票柜位。副外长王光亚会见英国的伊拉克问题特使欧威廉的时候表示，中方会继续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推动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得到政治解决。王光亚又强调，伊拉克应该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另外，外长唐家璇和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当务之急是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尽快返回伊拉克。伊万诺夫说，莫斯科希望继续和中方就伊拉克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气流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虽然放咗10日假啫，咁但系坐翻喺呢个位，喺呢个直播室。 Oh, feels great. 你听紧系 FM94.8 至96.9 Radio Number Two。 阿 Jack 啊，一阵放工揾节目咯。 唔啦 ，Tony， 我嘢做啊。 要加班啊你？ 我唔系，我参加咗啊进出口业技能提升计划训练课程，今晚上堂啊嘛。 有咩学先？ 哦，佢哋课程咧多元化得嚟又实用噶噃，嗱，好似普通话同埋中文书写啦，贸易知识同埋报关同埋保险合同之类啦，仲可以申请学费津贴啊。提升咗技能之后啊，老细开心咗，个饭碗啊自然稳阵好多啦。 点报名先？ 抵时啦，即刻打电话2836-1234查询，仲可以上网www.info.gov.hk/emb 睇下添。 李洛斯是第一位踏足地球三极的中国女性。20多年来，她多次在恶劣环境中和极地科学家冒住生命危险，共同进行科学探索和考察。她亦都积极推动普及科学，鼓励青年培养对地球的关爱。10月6号下午4点，李洛斯会出席《活出我天地大都会青年生活文化系列》，和过百位年轻人分享她胸怀世界的宝贵经验。《活出我天地大都会青年生活文化系列》由香港青年协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明报和亚洲电视合办。 香港好客之道不是讲句 hello 咁简单，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都有自己的好客之道，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如果在街见到游客揸住本香港地图，毫无头绪不识路嗰阵呢，千祈不要乍看不到、听不到噃。我哋身为香港市民都要出一份力，主动咁帮下佢哋，耐心咁去解释。就算你唔识讲，做手势佢哋一样明噶。 香港好客之道嘅精神需要每个香港人全程投入去发挥，因为香港嘅旅游业系你同我都有份噶。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Come on, come on,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喂，你好吗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凌晨嘅12:09，咁啊，为咗欢迎我翻嚟咧，彭程今日就放假啦。咁佢咧就会系休息紧，咁样听朝有嘢做，咁啊帮你个港台。 系啊，升旗仪式。 升旗，升旗，升旗，冇错，冇错，冇错。咁啊，今晚咧就剩翻云海啦，同埋我。你好，我系 Jason。 系10日唔喺香港。 哇！呢、這个假期直情系。不生難 忘。我要同呢啲聽眾咧講下 Jason。頭先我嚟到港台嘅時候，我直情覺得 Jason 係上咗身， 做咩？ 係 Florida 上身。 我直情係好好開心啊！呢個節目雖然10日裏邊係不停咁樣，其實係一個做嘢咁樣，不停咁拍攝、拍攝、拍攝、拍攝，但係係值得噶咯。嗰18個鐘頭飛機係非常之值得。 你原本第一日系唔想， 我其实我上机之前我已经话不如 cancel 个 trip， 唔好想去咁样，因为哇18个钟咁，跟住又唉好麻烦好多嘢。但系飞完去到第二朝，即系落机系夜晚啊嘛，咁、第二朝一开个窗，全个天系蓝色，一粒云都揾唔到，随时系三只 UFO 一睇就睇到嗰啲咧，即刻个人系精神爽嚟，系咁啊，即系仲要最尾嗰七日咧，我就嗰邊嗰個滑水嘅呢個 Godfather 咧，咁仲請咗我同我朋友去佢屋企住，咁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 surprise， 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多謝佢，亦都多謝 Josie 介紹俾我俾佢識。 但係一個你以前唔識嘅人嚟嘅喎。 佢上次嚟香港嗰時識嘅、但係我就想講咧，就係、是、我坐喺佢屋企咧，佢屋企就喺一個湖前邊嘅，咁就係靜得好緊要。咁我哋一去到嗰時咧，即係。完全冇落水玩，完全冇。我同我朋友就係坐咗喺嗰個私人嘅碼頭嗰度，喺個碼頭嗰度坐喺度。咁啱咧，坐喺個碼頭嘅時候，嗰、那個收音機係播緊呢一隻歌。 Sitting in the morning sun, I'll be sitting in the evening come.Watching the ships roll in, then I watch them roll away again. Yea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just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I left my home.Georgia, headed for the Frisco Bay. Cause I've had nothing to live for, and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So I'm just gonna sit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Wasting time.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hange. Every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can't do what 10 people tell me to do, so I guess I'll remain the same. Yes, sitting here resting my bonesAnd this loneliness won't leave me alone. Listen, 2,000 miles I roam just to make this dock my home. Now I'm just gonna sit at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Oo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呢首歌咧就叫做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佢系 Otis Redding。咁啊，听完呢首歌咧喺个现场嗰度，因为佢嗰个码头嘅棚仔嗰度咧，嗰、那个木棚咧就啱啱放咗个收音机嘅，咁啊好 raw 啲声咧，即系打喇叭嗰啲冇立体声嗰啲咧，好沙寨咁样嗰啲咧，好正嗰个 moment。一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唰落大雨， 咁巧， 真系好巧，我哋拍晒噶啦。 哇！你话呢个 拍晒所有嘢， 仲唔系有安排？ 真系好夸张啊！真系好难忘一样就系佢诶，嗰啲嗰个安排系真系唔知点解系所有嘢都啱啱好，啱啱好。 上天注定你要你呢个行程系要好满足。 即系嗱，你12:30开始讲你嘅今晚嘅 topic 啦，系咁啊！喺呢个时候，我想即系同大少少科罗拉多。 我完全觉得你系已经系仲系喺科罗拉多咯。 唔系我其实我玩到最尾第九日，我已经好挂住香港，我已经好想翻嚟，即系对住个电脑剪下啲嘢啊，搞一啲嘢。我系喺嗰度咧，我每日都写咗日记，呢十日嘅旅程。 你会朝头早， 每日朝头早7:00我起身，就我就写。前一日嘅日記，咁我 make sure 我想記得曬所有嘢，盡量翻到嚟係即係 同啲中意聽嘅朋友，或者啲唔中意聽都可以聽下，唔使錢嘅嘛。咁啊，即係分享一下啊嘛。好想。等另外一個好，我有幾個夢想成真啦，真係呢、這個出。因為第一個夢想成真就係拍攝啦。咁我即係發夢都諗唔到，我玩嘅運動我可以拍攝到呢一個運動裏面最頂尖而嘅運動員，同埋佢哋係好樂意嘅。佢哋就係真係好樂意咁不停喺我面前係勁炒啊、勁試嘢啊，想俾啲 footage 我翻嚟剪接。我真係呢樣嘢好感動。我係一個中國人去到一個白人嘅城市，即係完全一個人都唔識。咁佢哋睇完即係呢即係俾我喺佢屋企住嗰個人，佢睇完我喺香港整香港嘅滑水嗰啲人嘅帶之後咧，佢就 call 佢啲朋友，叫曬佢哋出嚟一齊玩。是好感人，我唔知點解，即係佢哋唔係為錢，只係我亦都唔係為錢，我唔係話做 vendor 出嚟或者即係點樣搞咩，只係為一個興趣啫，即係嘥下啲時間， 開心啫， 開心啊，純粹係為開心嘅啫，冇話唔係為錢嘅。 但你拍咗幾多大？ 我拍咗十六七個鐘頭咯， 十六七個鐘頭都係滑水嗰啲， 都唔係滑水，所有嘢有去食鱷魚肉啦，有好多其他嘢。 你好似仲去咗拉薩啦， 呢一個就係我而家想講嘅，就係我。一个梦想成真呢、這个真系，我之前完全一路喺个 freeway 啊，我揸车嗰时啊，租咗啲车咧系有 navigator 噶嘛，即系卫星导航。 系 咁啊，入个 NASA 嘅地址落去啦，我已经好感动噶啦，已经即系我估唔到我六七岁我妈咪带我去佢嗰、个望远度咧，睇嗰啲望远镜睇到木星土星，我记到今日。由嗰时我已经好想去亲眼见到一啲火箭或者即系睇佢哋几大噶，同埋一啲即系嗰啲 space shuttle 穿梭机嗰啲咧系点样。情况已经是好想去太空总署，咁去太空馆去过好多次啦，香港，但呢个先系最坚嘅嗰个，最劲最正嗰、那个。咁啊，打个地址入去嗰个卫星导航嗰度已经哇毛管动，我就完全相信唔到自己33岁吓，咁啊自己同一个朋友揸车去太空总署，直情睇住嗰个路牌写住 Kennedy Space Center， 仲有27 miles。跟住 boom 13 miles， 9 miles， 3 miles， 之后 count down， 跟住喺剩翻唔知2 miles 到啦，两里咧就已经见到嗰啲嗰个 launch 发射站噶啦，发射台噶啦。咁跟住再一里嘅时候，已经见到个穿梭机喺右手边嗰度飞过，净系大到你。 哦，你见到个 lens 啊？ 唔系，见唔到个 lens， 佢净摆咗一架喺度噶， 即系旧嗰色嗰个摆咗。 佢摆一个真嘅喺度，但系我谂唔用噶啦。系，同埋佢嗰个啲汽油缸咧，即系佢上面分开，跟住先 跌落嚟嗰只， 再分开，跟住先至即系穿梭机飞上去噶嘛。我曾见到呢个咧，即系好有少少感动，系嘛？男人老狗真系 有冇喊啊？ 好感动，好感系涌晒嗰啲咯，即系我都话。我自己帶自己嚟呢個地方，即係我自己帶自己出嚟帶咁耐啦，係嘛？即係可能對好多人嚟講唔係咁，即係唔係咁特別呢個地方，但係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因為我細細個已經好中意， 好想去， 好想去。直情見到嗰時候，我直情哇，我直情唔相信，直情完全，我企咗喺 NASA 門口未入閘、未買飛，企咗喺度起碼都10分鐘。 哇！ 10分鐘，直情喺度感受我，哇！我直情喺呢一度，我直情企咗喺呢一度而家。 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呢度 唔系发梦， 即系入闸已经见到两个太空人喺个顶嗰度噶啦嘛，喺佢嗰个即系个买飞嗰度咧，佢有两个太空人咁样，即系假太空人 衫噶， 吊咗个公仔喺度，两个公仔喺度，咁啊买飞入去又好谨慎嘅，佢净系 make sure 你嗰啲拍摄录机咧系要 work 嘅，开晒睇睇系咪 work， 佢惊系炸弹， 系啦，咁我问佢，我话你以为一个 bomb， 佢话啊，我哋都要 check 噶，系咩？我話我哋唔似啊嘛，咁同佢傾偈好 nice 啲人，咁啊去到，但係即係我哋就係睇咗兩個 movie，哇！呢兩個 movie 令我改觀咗啊，對呢個 3D， 即係對呢個立體啊、3D 立體咧，令我完全改觀。以前喺睇過嘅所有 3D 咧，我唔覺得係 3D， 可能我眼鏡咧太細個，你漏咗啲位冇遮到自己的眼 睛， 哇！佢俾你嗰個 3D 眼鏡啦。系都系膠嘅啫，都系好即系好輕好 cheap 嗰啲咧，但系包實曬成隻眼嘅嘛，即係好大隻嘅。咁我同我朋友講我哇呢啲，唉，細，我諗點都好睇過太空館嘅。 即係你冇期望， 冇期望，絕對冇。我去到我已經好感動噶啦，已經唔需要佢做任何嘢，唔需要摸其他嘢，我已經覺得夠噶啦。咁我話嗱，你唔好即係我即係佢就冇乜所謂嘅去唔去，但係我就好有所謂。咁佢陪我去啊嘛。咁我話嗱，呢個可能唔好睇㗎，唔好話我嚇。不過點都好睇過太空館，我諗係咪先？呢度係嗱，美國太空總署。哇！一開始嗰啲字係。 直情吊咗喺凌空嘅，我覺得佢立體度，同埋佢播嗰啲太空人喺太空做緊嘢咧，直情我哋而家坐喺呢個直播室，你覺得你係喺裡面噶嘛？ 即 係 企喺隔離咁樣。 你直情真係企喺佢隔離噶，咁佢喺太空艙嗰度掟啲食物咧，我直情見到我 friend 坐喺隔離咧，佢係往口往口想接啊，佢掉嗰個其中一個人 朱古力咁嘅嘢， 接咗一嚿水， 哦， 係圓形一嚿水接出嚟，咁啊飛去俾你啦。佢真係個頭喐去接啊！ 咁你個 friend 係 真到咁，我都真係想接，因為佢掟個鏟過嚟啦，係我覺得佢。掟俾我嘛，咁、 哦、 但系全部都系觉得掟俾佢噶嘛，嗰啲人，但系真系好正，好真。 但我知道好似你竟然拍低咗， 我拍低咗啲嘢，佢俾拍噶嘛， 系 佢话可以拍啊嘛，咁、我咪拍咯。但系 3D 拍唔到，因为你唔戴嗰个眼镜咧，个成个画面系歪，即系有好多 layer 搭住嘅， 系啊。 咁第二套戏咧就拍啦， 嗯， 咁即系讲翻个 3D 嗰度咧，佢有一个 launch 嘅镜头咧，系即系嗰个太空穿梭机起飞啦，或真系震到你咧，我而家明白点解。在他方圆八里之外都不可以有人在这里。 是不要有东西的嘛。 他一个 engine 一啤的时候呢，他将地下所有的尘石所有爆开的东西飞得的东西飞得起的东西都会向外飞。 嗯、 是他整到那些声的效果和那个 3D 呢是很真的。直接前你总之如果站在两里外呢你是死硬。 嗯 你是不需要再站起身的。直情一個好似一個手榴彈，一個超級巨型手榴彈喺你面前爆咁， 向下爆發咁樣， 好誇張。同埋遙遠見到嗰個發射台，你應該都心寒啊！咁我問翻啲 Florida 嗰啲人咧，跟住即係喺度出生嘅人咧，冇咩特別嘅啫喎，我都未去過太空總署。我哋話我哋喺個湖度畫畫下水，都見到 火箭升空 嘅咯，每兩個月都有一次嘅啦，每一粒光咁飛上去咯，咁成日都有啦，唔係好特別啫。有時夜晚啊，佢話夜晚就好啲。夜晚一星空咧，成個天空係橙色嘅。 哇！ 你諗下幾壯觀，同埋你咧喺十幾里、廿幾里以外都聽到佢星空嘅喎。嗰個聲係好行的。 但佢哋唔覺得係乜嘢？ 佢哋唔覺得係咩？同埋個穿梭機插穿個大氣層落翻嚟地球嘅時候咧，有一個巨響，砰！佢話你喺任何地方。任何做緊任何嘢，你個心裏面 feel 到嘅會， 啊、 你 feel 到嗰、那個 震撼， 係啊，你 feel 到佢磅咧喺個心裏邊，係、 嗯、 個穿梭機。一聽到啲磅咧，佢哋就慣咗啦，就係、是、穿梭機， 哦， 入翻地球大氣層，嗰個爆炸， 即係聽慣曬， 慣曬，佢哋覺得唔係咩嘢。佢話，但係佢反而羨慕我哋喎。佢話，唉、哎，但係我係未搭過747啦，咁大嘅飛機。但係我話，我從來咁大仔未見過一個火箭升空。OK， 所以即系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系。 The chef prepares the special menu for your delight, oh my.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Your life is fine, it's sweet and sour, unbearable or great. You gotta love every hour, you must appreciat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day. You've got it all.Special menu for your delight, oh my. 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Melted tin beads cast your fortune in a glass of wine. Snail or fish, balloon or dolphin, see your silver shin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day.Got it all. special menu for your delight. Oh my, 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sky.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sky. In the vanilla sky. 歌名叫做 Vanilla Sky， 佢系 Paul McCartney。 哇！头先听你喺咪后都继续讲紧你呢个 Florida， 唔系因为佢哋啲美国人当地好多嗰啲喺 Florida 出世嗰啲人咧，从来都未试过离开 Florida。 唔系，头先我都觉得一个讽刺嚟嘅， 系啊， 最接近最 high tech 嗰样嘢。 但系佢反而未坐过747， 佢未坐过七四七， 佢连有啲连雪都未见过。所以香港人即系我哋有好多香港人，有时我听到啲朋友讲， 系、 我未见过雪，咁啊就觉得啊。未見過雪，呢啲應該要見一下，真係係嘛？咁、但係你唔會諗到一個美國人係未見過雪啊？ 係咯，真係好少， 係咪先？但係原來有好多佢哋喺 Florida 嘅人都未見過雪， 可能佢係呢一世都未離開過 Florida。 我屋企都冇冬天衫嘅，全年都夏天嘅，差唔多得一兩個禮拜冬天，但係冬天都係唔係凍嗰啲。但係即係每一個國家都有佢好處，有佢唔好處啊！即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啲嘢。即 係 我哋喺香港，我哋其實都好幸福，我好掛住香港。我覺得、即係翻嚟香港，始終瞓翻嗰張牀係 正， 係自己張牀啊嘛。即係哇！即係嗰度啲牀點好瞓，啲被點樣暖都唔夠自己嗰張爛爛地嘅堅啊嘛！即係狗鬥，即係狗鬥，真係中意翻呢度啊！但係佢哋係好多嘢令到你隻眼會係开得好大咯，佢哋做嘅嘢系每一样嘢，系每一个范畴、就算麦当劳，都系非常之认真嘅， 即系好唔会话求求其其， 唔会求其嘅，系非常认真。你会、虽然佢哋啲汉堡包都系贵嘅， 你都冇办法啦， 好认真，但系真系好认真，佢哋。嗰啲麥當勞都有啲報紙賣㗎，我特登買一份報紙，睇下當地嘅報紙係 點講， 係點樣樣嘅，睇下佢哋會唔會係好似我哋咁樣日日都爆頭跳樓。我相信全個美國大把呢啲嘢係嘛，係咪先？我香港咁細都有呢啲嘢啦，佢、一定有人做呢啲嘢，美國仲有槍添、肯定日日都有人會俾人棒低啊，係嘛？我就想睇下佢哋會唔會登呢啲嘢，一次都冇登。 咪人哋大部風範係大部風範， 佢就算係一個籃球員，打 Orlando Magic 嘅夠大啦啩，即係一個 NBA 嘅球星，俾人喺只遊艇嗰度，俾佢個唔知表哥又話堂細佬咁嗰啲咁上下嗰啲親戚咧，係砰一槍打爆就死咗噶。 哇！佢大件事啊！ 跟住佢哋唔會影嗰攤血噶喎，佢哋整係會影嗰隻船。而隻船咧，睇落咧係同普通遊艇冇乜分別嘅。佢唔會影嗰煲炭嘅，明唔明意思？即係佢唔會教你點樣個方法去做呢件事。 即係報道嗰件事。 係啦，即係呢一個咪佢都有報道到啊。佢冇去隱瞞事實啊。 係， 但係佢冇教你做啲嘢，佢冇令到你作嘔啊嘛。 嗯， 係咪？因為佢哋嚟到香港，佢哋行過睇，哇，咁勁啊！你哋咁 man 嘅，你哋啲報紙全部都砰砰聲血曬嘅喎，咁即係唔會噶嘛。我今日翻嚟，即係琴晚翻嚟，今日睇第一份報紙已經係指住曬啲鏡頭講粗口㗎啦，定係 打曬架仔 係咪？即係佢哋係冇，佢哋有報導，但係唔係咁嘅手法咯。即係我覺得佢哋睇完之後啲報紙，雖然有咁多呢啲嘅唔開心咁大件事嘅發生，你睇完唔會唔舒服啊你自己。喂，佢哋嗰啲命案係勁過你哋嗰啲，勁過香港嗰啲㗎。他们一枪打爆你大佬不是说笑的嘛是不是不是说就这样那些刀这样肥啊肥啊他们真的是枪的嘛 但是你认真处理那个步骤 认真真的认真好认真 刚才我说呢如果你未有个朋友叫你如果你是去到佛罗里达看那个火箭星 哦他说直情如果心机旁边的朋友如果你咁啱有機會，好幸福咁樣可以去到Florida。如果你夾啱到一個即係火箭升空嘅啦，佢話兩個月就一次嘅啦。你一定要睇，真係一定要睇，就唔中意都要睇。你去到你唔中意，你去到嗰個地方睇完之後，我肯定你會改觀，肯定就係嗰個聲，佢哋話已經你會改觀， 即係嗰種震撼性。 哇，誇張！ 但可惜你是不是應該再去過睇佢星空咧？ 我夠感動噶啦，呢個係我由細嘅夢想。我睇完佢嘅太空總署，我已經夠感動。即係譬如我有機會，如果我去到埃及，我會企喺個金字塔嗰度，起碼十分鐘。 哇！咁你入咗香港再幾十分鐘？ 我會嘅真係， 我真的会企个门口十分钟望下，哇，话俾自己听，喂，而家你真系你系真系喺今次，唔该你 enjoy 呢个 moment。唔該你 enjoy， 唔該你記住用你個死人腦。我同你講，你記住，你而家記住，你望住呢一嚿嘢係立體嘅，你而家喺裡面。 你呢個 Florida 嘅 trip 咧，已經係咁樣諗啦，係咪？ 係啊，成其實每一個每一秒都係咁樣諗，每一秒我都不停咁問緊朋友，你知唔知自己喺邊？你而家坐喺個碼頭嗰度，咩都唔使做，等玩。仲要水平如鏡，真係照到自己嘅。 唔係，我仲要同啲聽眾講咧，因為頭先一入到嚟嘅時候咧，阿Jason 已經攞住個 NASA 嘅工作證。 NASA 工作證，因為去到真係，因為去到嗰個 shop NASA 裏面嘅 shop 咧，佢有一嚿嗰個佢個 gift shop 係 有一嚿由月球唔知點樣掟落嚟咁無端端嗰啲隕石。哇！我一摸落去咧，望落去咧，已經知道係哇呢嚿嘢好重，同埋佢係好高密度嘅金屬嚟嘅，定係 佢擺喺 gift shop 嗰度， 其中一嚿啫嘛，擺咗一嚿仔喺度。 佢唔係賣嘅， 買， 佢賣啊！ 唔知十呢一萬蚊，因為十萬蚊， 咁啊誇張喎， 美金 係咯， 係 好貴喎， 一有五六個零嗰啲噶啦，即係你唔會買嗰啲嘅，總之啊， 即係攞下嚟睇都好。 係啦，不過佢哋嘅科技係 非常先進， 因為佢哋嘅衛星導航咧。哇、啊！真係我特登試佢衛星導航啊嘛，入咗個地址，跟住行第二條路，跟住佢即刻出聲啊！你去錯咗，唔該你盡量喺前面整一個 legal 開聲， 佢成開聲嘅，仲有兩里你就要轉咗，仲有兩里你就要而家靠曬右啦，唔該，仲唔靠右佢就會再話俾你靠右，你再唔靠右就靠右，跟住我衝入去嗰啲有佢有啲即係啲 freeway 啦。好似香港過海底隧道咁，你要俾錢噶嘛？佢哋每隔一段嗰啲公路咧，你就要俾錢嘅。咁、我 就唔同嘅閘口咁啦。 以前冇讀書嗰時冇呢啲嘢俾錢嘛。咁、原來 Florida 咁多俾錢，咪衝入去一個咯。一衝入去我一望，冇人嘅裏邊點解？原來嗰個係 E-pass 即係 auto pass 係咪我哋？咁我後邊有人 boot， 咁啊走啦， 唯有直走啦，係咪先？我點咗？ 係 即係唔 U turn 得嘅地方 U turn。要俾钱地方冇俾， 你系挑战紧嗰个 挑 战 嗰 个 导航，系啦。不过我谂佢话好多游客都成日都 miss 咗，因为佢好个牌系好细个咋。其实三个窿你捐入系一样嘅， 特登系嘛，整蛊你哋 真系一样。不过系好开心，真系。不过都好想翻嚟，有少少空色嘅， 即系又开心之余，但系又掛又顧家， 係啦。咁啊，呢個禮拜我裏邊咧，我而家即係唔好再雲海嘅時間啦。咁我再咧， 唔係喎，我覺得你好開心。 咁我會再講一啲，譬如去食鱷魚肉啊，喺個鱷魚潭側邊喎。直接有鱷魚嗰個湖咧，係直接係冇閘冇剩噶嚇，係冇閘嘅。 嚟緊二三。 不過你中國人咧，去到你唔會中意食鱷魚肉嘅。我哋中意食嗰啲蒸魚，係一隻插筷子插落去一撩。好輕咁樣夾入口噶嘛，啲嘢軟曬、soft 曬噶嘛，哇！佢嗰啲淨係硬刀啊，不過佢會帶條鱷魚擺台俾你玩下先， 嚇、 啊！擺條鱷魚喺台，有噶，好誇張。佢哋做啲嘢真係好認真，嗱一間咁嘅小小嘅 restaurant， 佢已經唔理你係邊個，好少人食嘢嘅就嗰度，都整條鱷魚出嚟俾你係嘛，增加氣氛咁樣。 但頭先你嚇。你頭先之前你講唯一最唔認真嘅就係嗰間咗個餐廳喎，你話 真係啊！最唔認真係中國餐廳， 你好不滿嗰間中國餐廳喎， 好差真係，唔係嗰啲嘢食差，佢態度好好，但我哋都有讚佢，好食，梗係好食，香港差唔多嘅啫。 哇， 都好比好比飛嘅，但你食落口你就知道差好遠， 呃鬼佬嘅。 真係而家譬如阿聰嫂喺 canteen 嗰度咧，過去肯定可以開間嗰啲五星級嗰啲中國酒樓，冇問題嘅，完全係。完全是 worth 你嚟到食收你贵是应该。好嘅。 大家啦嘛。 OK， 转头我哋开始今晚黑色星期一。 不懂骑机车的傻子，坐在你的后面一起兜风去。我跟你好像不太熟悉，小小机车两个人有点挤，我的双手不知该放哪里去。看见你腰间有点空隙，我 想抱着你，紧紧抱着你，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借口着怕会被说下去。我想抱着你，紧紧抱着你，不知我两个自由爱侣，回忆不想就这样失去。抱紧吧，把他们忘记。 歌名叫做《一个不懂得骑机车的傻子》，佢哋系星盒子。哇，听翻呢啲咁舒服嘅国语歌都好，好正。 系 系，听得太多嗰啲西部牛仔嗰啲啊嘛。不过仲想讲样嘢 ，before 你开始，就 系 咧油啊，哇，啲油平到， 嗯， 你唔会信嘅，真系。我租咗架车五日， 系 去晒嗰啲。廿幾里即係太空總署啊！依度係廿幾里嗰日，五日入咗一次油啫喎，就係、是、第一缸，跟住就還車啦。 嗯， 十幾蚊， 十幾蚊美金， 嚇、啊，即係$100到。 一百蚊港紙用咗五日， 嗰、啊、啲油咧入船嗰啲油咧、嗯，即係香港入油貴啦。 係、 啊，直情你自己買桶油都$10咧，已經玩到你，總之你冇曬力啦，肯定你冇曬力啦，仲要倒翻出嚟啲油。即係我譬如食嘢，我好食，我冇所謂咁樣，漢堡包啊食，薯條乜都食咁啊食，即係平啦，最緊要就係係嘛。咁啊 住喺你嗰個朋友度， 咁又佢又有煮餸咧，咁我哋又唔好意思，咁我哋去買啤酒，即係佢又中意飲啤酒，我買啤酒啦。哇！我淨由飛機啊，我嗰一講啤酒呢樣嘢咧，我就俾人踩啲。喂，但係我33歲，唔該。你当我18岁，佢当我18，我讲出嚟我吓死你，我几岁？佢话诶唔好玩啦，快啲落 ID 嚟，你唔好扮大哥。我唔系扮大哥噶， 佢查你 ID， 查5次成个 trip， 5次 ID， 即系每一次都有查啦。跟住我一俾佢睇，你睇个 number 先啦，唔该，睇个 number， 佢即吓。咁你系咪成日运动？你系咪好健康噶？你系咪成日饮水？我咩都冇所谓，咩都食。 我系有运动。中国人去到赢晒，真系皮肤 个样系 赢晒啊！ 唔系好似你翻嚟，我都唔觉得你晒得好黑、 啊。所以香港人唔需要护肤，唔需要成。你一去到美国或者一啲欧洲外国人， 其实白种人嗰啲 白种人嘅地方咧，你已经系细过起码十岁。 系啱，佢啲皮肤好 差。起码十岁，佢觉得我系十九岁。 但系如果我要查你 最老嗰、那个最老嗰次估我系廿二岁。你话几癫你话？ 系咪幸福去到？ 我话哇，你赞呢、這个赞美实在系太开心嚟到、嗯，多谢多谢多谢。好，咁今晚雲海啦，就呢、這个上到嚟夜媽媽夜爸爸黑色星期日啦，就讲关于呢个灵魂超啦，咁啊十二点四十分。有雲海同 Jason 開始了， 我直情覺得剛才你已經靈魂出竅， 我直情離開了。 你已經仲在 Florida。 咁啊，但我冇忘記大家嘅，除咗寫日記之外，去到的地方我都有買啲手信。咁喺呢個禮拜裏面，我每一晚咁我會送一張嗰啲俾我啲聽眾嘅，一張嗰啲以前咧你咪小學嗰時有冇攝一塊板喺啲紙？紙與紙之間，嗯、我哋寫字，等下一頁紙唔會印到你嘅筆痕咧。嗰、嗯、啲我買一啲嗰啲，係好有意思嘅，上面寫嗰啲字。 哦， 好有意思嘅。 去 NASA 嗰邊嘅， 唔係 NASA 嗰邊嘅，係一間倒轉屋嗰度。嚇、哦！佢、啊、寫上面嗰啲嘢好好得意，好正。咁我其實我自己想要嘅，不過就特登買翻嚟係。 課聽眾 係啦，有三張咁啊，係呢個禮拜二三四送俾大家啲少少心意，唔定建議證明俾你睇，係嘛？我去到真係有刻意，有刻意去記住啲嘢翻嚟講嘅，有刻意嘅。好，雲海， 好 點啊？靈魂出竅法先， 我又想問下啦，你信唔信靈魂出竅呢樣嘢嘅咧？即係突然間可能喺某一個情況之下，突然間你個靈魂出咗去第二度，或睇到啲嘢。 我會嘅，我成日都發白夢。 但系嗰啲唔同，你发白梦可能系即系纯粹你喺度幻想啊。但如果真系 灵魂出窍，或者即系我身体系仍然坐喺呢度，但 系 我人喺咗地。 系啦，冇错冇错。你觉得 我未 试过？信信但系你信 我听以前听嗰啲人讲又话咩？佢咩瞓觉嗰时咧，个灵魂啊闪咗，跟住如果你喐喐个身体咧，佢就可能揾唔翻嗰个原位。 系道家嘅讲法啦。 咁我听过呢啲嗱，我都冇乜话刻意去谂信唔信咯，即系都系听咗算。 系咪因为咧？ 你咧？ 我就肯定信嘅，不應該話俾你聽。 你有啲咩唔信咧、啊？你 我好多嘢都唔信嘅，唔係啲政府話嘅嘢我唔信。 咁我呢，我有時都係，係 嘛， 多數都係。 係咁咪咁咧，即係因為以前嚟講啦，啲近幾十年啦，即係以前呢、這、一個呢一、這個範疇咧，其實唔係好多人掂嘅，因為你可能講緊靈魂出竅，都可能大部分啲人已經講緊係一個幻想嘅嘢。即係頭先你所講啦，可能會唔會發白日夢咧、嗯？會唔會係一啲可能你係精神上你誤會咗你靈魂出竅等等啦？咁呢幾十年嚟咧，其實好多靈魂出竅個案咧，都係開始慢慢，尤其是主要係西方國家先、啊，中國人社會咧就少嘅。歐洲啦、美國啦、英國啦等等啲地方咧，其實將呢啲嘅個案開始就由七十年代開始咧、嗯，就慢慢記錄嘅。咁、 嗯嗯、 主要記錄嘅地方係邊啲咧？就係喺啲醫院度，同埋一啲臨死嘅病人度咧，就出現咗啲類似咁嘅情況。咁、嗯、外國人後來就統稱咗佢一種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哦，係咪嗰種即係佢哋話臨有時即係已經好似死咗，但係佢無端端唔知一陣時間之後咧，佢又原來發現佢冇死到，跟住佢就有一個 experience， 話佢經過嗰個咩隧道， 冇錯啦， 一個好似好多光咁， 係啦， 好快咁飛去嗰個咩 death experience， 係啦，冇錯，就係嗰啲。咁因為你因為點解會後來有咁多人要去處理？因為以前就係純粹講話幻想或者經歷啦。咁、後來因為咧太多嘅一啲醫學嘅上嘅記錄啦、就已經講到就係話有啲人係真係證實咗，可能你講緊有啲人病人可能係末期嘅一啲嘅病，咁、可能個醫生已經係去到後尾證實咗心跳係停咗嘅、已經死咗㗎啦。咁、而後來佢突然間係因為佢證實死咗之後再復活翻，之後咁佢講翻出嚟，喂，頭先我嗰幾分鐘嘅時間，其實我係去咗一啲嘅另類嘅空間。 但嗰時我睇到多報道咧，冇乜人信佢哋呢樣嘢。 嗱，係啦，因為以前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你諗下，我記得以前就算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都有啲有啲紀錄片咪講開呢樣嘢，就懷疑啊嘛，就係、是、一個腦嘅思想，一個、因為可能你心跳停咗嘅時候咧，有啲 你個腦咩腦蓋未 係啦，腦蓋未死咁樣。咁即係咧就懷疑嗰啲嘅思維上嘅腦細胞咧，就創造咗一個你將你以前嘅 幻覺 係啦，幻覺嚟嘅等等。咁但係後來越研究得多咧，就唔係啊！我又想講翻點解我今次會講呢個題目咧？點解要岔開少少先？因為咧，因為我 嗱，我即係近期 你好想試？ 唔係，我真係唔想試，因為咧我好驚呢樣嘢，即係萬一翻唔到轉頭咪死。 嗯， 但係有機會再講，其實我都發生過啲少少事。咁但係咧，因為上兩個星期前咧，即係一週年紀念嘅前夕咧，咁我有個朋友，好朋友咧，咁佢係喺某個電視台裏面做啦。咁咧，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嘅，咪之前喺兩個幾月之前咧，咪喺鳳凰台咧，咪有個好出名嘅記者阿劉海若咧，咁咪喺英國嗰個火車入面有意外，就撞到昏迷咗，入咗醫院咁樣。咁醫院裏面咧，亦都當時英國嘅醫生搶救咗幾日之後咧，就宣布咗佢腦幹死亡嘅。咁以世界個角度嚟講，腦幹死亡就等於 死 啦， 植物人咁 嘅意思係啦，係冇錯啦。咁但係當然啦，我亦都當時咧，我自己感覺又係話，喂，即係我都覺得冇可能㗎啦，即係呢個， 即係都已經打咗輸數， 打咗輸數 係啦， 亦都冇可能會有生命嘅可 能性。但係後尾真係奇蹟出現 嗱，係啦，因為咧去到後來即係中國嗰邊北京啦，佢哋堅持要將劉海若嗰個屍體，唔係 sorry 嗰個 大佬大吉利是， 大吉利是，我 touch wood 唉，千祈唔好俾佢聽 到啊，直情嘅長嘴啊 touch wood， 千祈唔好俾佢聽到。咁咧就將佢嗰個即係留喺呢個病人咧，就送咗去北京醫院啊搶救啦。咁因為當時我嗰個朋友咧，即係我咁開唔開得名咧？ 開唔開名啊？邊個啊？ 都得嘅，孫文善 知啊， 係孫文善就係佢而家即係嗰陣時就係啱啱喺鳳凰台咧，都係同佢合拍做節目嘅。咁發生意外嗰時，啱啱仲要係一齊有啲合作嘅節目做。咁變咗佢嗰陣時，我朋友都覺得好愕然嘅。咁但係去到後來過到去兩三個禮拜之前咧，其實我就已經收到一啲消息，就係我朋友講話，喂嗰邊開始已經話咧，劉海若係可以有啲反應嘅，有啲喐動啊成嘅。咁但係竟然係俾搶救之後咧，其實佢係完全係救翻醒嘅，即係個腦幹係冇死亡到嘅呢樣嘢。其實 哇，但係點解呢個判斷咁差嘅？ 係啊，即係我真係唔係好明白英國嗰邊點可能會咁樣判斷嘅。 嚇！ 即係但係當時嘅昏迷情況咧好嚴重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可以咁啦？定係我哋中國真係可以好叻地運用啲技術可以救到佢嘅腦幹？咁到後來兩個禮拜之前咧，直情我朋友係喺電話度都可以同阿劉海又傾到電話，講到嘢，佢直情可以係好認到一啲人。去講到嘢已經係正常咁樣開始慢慢康復，甚至上個禮拜話已經可以起身行， 係啊， 已經可以講嘢。咁我有時諗，如果阿劉海呢個 case 咧，我覺得其實真係要好快地問翻佢，其實佢喺嗰個昏迷期間， 我冇一個咁嘅 experience。 係啦，因為咧通常咧喺而家呢十幾廿年做嘅記錄裏邊咧，就係呢種嘅意外之後差唔多判到死亡咁滯，之後突然間救翻醒咧，佢可能經歷嗰、那個嗰個畫面咧，會係一啲。即係離開自己身體、而去到一個另一個空間嘅情況。 你記得有一出戲叫 Flatliner， 喺係好起碼都有十年前㗎啦。記得我仲喺讀緊書嘅，等係咯，讀緊書嗰時睇嘅，叫 Flatliner。咁中文名我冇認，因為佢嗰陣喺美國睇嘅，冇佢冇中文名，所以冇呢個記憶啊，中文名記憶。佢係總之係叫 Flatliner， 咁就係講呢套咧，就講呢有一班學校嘅研究生咧，佢哋係。你有冇睇过？唔记得出戏。 有睇到， 就系想令到自己系 死咗、 死亡喺嗰、那个喺嗰个标嗰度系 flat line 啊嘛，即系嗰个噔 噔打药水系咪？ 系啦，跟住 flat line， 跟住咧唔知几多秒之内咧，你就要砰， 搵 啲电射翻炸翻醒佢，咁佢先可以翻翻嚟啊嘛。 冇错， 就即系有翻生命。咁佢哋就想试下嗰几十秒里边究竟佢哋见到咩？仲系去咗啲好绿嘅草原啊，啲蒙蒙地嘅镜头啊，好 soft lens 啊， 有啲见翻啲以前嘅朋友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咪呢啲 experience 即灵魂出窍？ 系冇错，我记得嗰套戏叫《异度空间》啊， 《异度空间》 系香港嘅译名，系啦系啦。咁类似咁嘅情况，咁后来即系当然喺其实今年嘅一月份啦，咁喺英国嘅医生同埋一啲嘅科学家咧，就同荷兰嗰边就做咗一个联合研究啊。咁佢哋个纪录都几惊人嘅，佢话咧如果净系讲紧呢几十年咧，英国。在不同的醫院裏面去做一些統計講起這些即是死亡邊緣而去到另外一個空間回來復活的人呢個 case 呢即是個案呢在這幾十年來正是英國啊有700萬個 case 是 有 成個香港人 是啊700萬個 case 全部香港人每一個事實 是的即係當然有啲可能係犀利啲，有啲可能係簡單啲啦。即係總之係有咁嘅經驗嘅咧，有700萬個。 咁於是乎其實係令到其實最研究得最多呢啲 case 嘅其實係英國同埋美國噶嘛，因為佢哋係尊重呢啲研究噶嘛。咁就喺呢幾年嚟咧，就同荷蘭嗰邊嘅醫院咧就聯合研究呢啲嘅個案嘅。咁係今年嘅1月嗰陣時，佢哋公布咗一個情況嘅。咁佢就話咧，其實喺對佢有佢針對性研究一啲嘅危病患者啦，有一啲接近死亡或者死亡咗，突然間可能搶救翻醒翻嘅人咧，佢差唔多係有四成嘅人咧，佢哋都會覺得佢哋係離開咗自己身體，死過 經過嗰個隧道， 經過嗰個隧道而翻咗嚟。 咁佢哋形容嗰條隧道係咪個個都一樣嘅咧？ 但其實咧好得意嘅，大部分而家講緊研究嗰樣嘢咧，就係、是或者我俾個例子咧，嗰陣時喺美國嗰邊咧，就有一個叫 Terry 嘅一個嘅外國人啦，係一個中係一個一個男人嚟嘅咁樣。佢咧就係嗰陣時試過做一個開腦手術，嗰陣時就去到一個昏迷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已經係差唔多去到接近死亡，但佢當然嗰陣時醫生未判佢死亡，因為佢係一個手術室裏邊嘅情況啦。咁佢就離開咗一個空間嘅，嗰、那個空間咧就去到嗰個位咧。嗱、呢個咧係一個好另類嘅情況嚟嘅，因為咧佢一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咧，佢見到一個完全係唔係好清晰嘅畫面，嗰、那個畫面咧去到一個完全係一個佢覺得係人群湧湧嘅情況嚟嘅、人群湧湧到咧，之前啲人話：喂，點解會咁逼咁？ 即係地獄嚟啊！ 唔係佢未佢呢個 case 唔係，咁咧佢就見到一個好長好長嘅隧道啦，即係通常而家講緊嘅情況都係一個四面都係黑色啊個隧道，最盡頭咧係一點好光好光好光嘅光嚟嘅。咁佢就去一路咧就俾嗰個光啊吸住咁嘅感覺咧，就去到個盡頭嗰時候咧，佢就見到佢一啲嘅朋友，即係已故嘅朋友就同佢講佢，但係佢呢個 case 好得意㗎，佢就話。喂，你唔應該而家嚟㗎喎，即係佢喺嗰個， 佢哋全部都知嘅啲， 係啦，即係嗰個空間裏面，佢咁樣同我，咁佢話嚇，咁 你嚟早早喎， 即係差唔多係咁意思，即係你唔應該而家呢段時間嚟㗎喎，即係你應該仲有啲嘢未做㗎喎，咁樣，咁但係當時佢覺得啦，佢話哇，佢企喺嗰個空間嘅時候，即係去到嗰個盡頭點點嗰度咧，白色光嗰個盡頭，佢覺得成個環境係好温暖嘅，好冇感覺，好舒暢嘅。當時佢就反而仲問翻佢已經死咗嗰啲朋友，就話：喂，唔係喎，我覺得呢度好舒服， 我要留低， 我要留低喎，即係我唔想，即係佢，因為有好多以前有啲好多個案係即時翻咗嚟㗎嘛，咁但係佢呢個唔係嘅，佢呢個係喂，我想留低。 咁佢其實佢喺地球。即係以我啲佢哋英國嗰、那個醫院嘅時間，佢係離開咗幾耐咧？ 睇先嗱，佢唔係喎，佢係一個做手術嘅過程裏邊嚟嘅喎，即係佢冇正正式式，即係話即係死亡幾多分鐘，可能嗰、那個即係手術過程可能係做咗幾個鐘頭，咁佢就係嗰幾個鐘頭裏面發生嘅嘢嚟嘅。 我都做過手術喎，全身麻醉，但係嗰幾個鐘頭你係完全喺呢個生命裏邊係好似 消失咗 嚇、好似用白油油咗咁樣，係你完全諗唔到任何一個情景 嘅，唔記得㗎嘛，但佢係即係去咗咁嘅環境。咁於是乎，但係個朋友 打咗啲第啲嘢落去啦。 唔係，咁但係逼佢就要翻轉頭，你唔得，你一定要翻轉頭。咁佢嗰下咧，佢形容就係、是、一翻轉頭嗰下咧，佢就直情好痛啊！即係入翻，好似自己入翻個身體，就完全係痛嘅，就醒。 即係做緊手術咯， 係做緊手術，係唔係？即係佢嗰陣時啱做完㗎啦，咁啊醒翻嗰下咁樣。咁佢覺得哇唔係啩，即係佢嗰個感覺好似一個靈魂出竅嘅一個過程咁樣。咁佢自己諗住呢一生人咧就。即係 一次夠啦， 一次嘅啫，係啊！即係亦都覺得，亦都佢自己都曾經喺度懷疑，且會唔會係一個幻覺？係 都假嘅啫，發夢可能係發夢。 係啦，點知咧過咗好多年之後咧，佢竟然又要做一次手術。 嚇！ 咁亦都係去到呢個手術室嘅時候咧，佢又係即係去到一個接近死亡嘅邊緣，因為可能個手術嘅問題啦，佢嘅心跳又開始停頓，同埋嗰個腦亦都個血管係開始小血崩上去。咁佢亦都係感覺到自己抽離咗成個畫面嘅，咁、即係佢嗰次就話一抽離咗之後，佢望到自己嗰個牀上面係啲護士醫生啦，喺度幫佢做緊嘢。但係佢其實第一個下意識就覺得，咦，我好似真係離開咗喎。咁之後咧，但係佢嗰第二次畫面咧就真係匪夷所思啦。佢話佢冇去到任何隧道，佢係去到一個咧完全係一路。一直走廊兩邊都是書架的一個好像圖書館的位置、但是四面都是空白的只是一個走廊是兩邊都是圖書一路永遠是沒有盡頭的圖書的一個走廊、一路在個圖書的走廊那裡一路在那飛即當然不是特意自己飛而是被人吸了這樣飛、飛到一個位置他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就是他見到自己 嗰本書咧，其中一本書咧係寫住自己個名嘅。哇！咁佢當然飛到嗰個位置嘅時候，佢當然下意識就見到自己名嗰本書，佢就掀開佢去睇。佢話掀開個 睇到佢以前啲嘢。 係啦，佢一睇咧，佢話咧，佢當時除咗文字上佢寫曬佢呢一生做過啲衰同埋好嘅嘢之外咧。佢係所有個畫面喺個眼前咧，一路喺度即係 flashback 咁樣，哇！完全喺度完全睇。咁當時咧， 我好想睇我呢本書喎。 係啊，唔係，但係佢個形容係咩咧？佢覺得咧嗰本書唔係嚟話俾佢聽你啱定係錯啊。 你未到時間啦，仲有六頁衝刺咁樣。 有可能唔係，但係佢個諗法，即係佢覺得人講一啲道理俾佢聽咧，就係話其實嗰本書咧唔係咧去講緊。叫佢做得啱定错，而嗰本书自己睇完之后咧，系叫佢自己 judge 佢自己啱定系错。 和你再亲，也似未存在过。这世上从没这人，无人夜深，即使有过热吻，可惜永远没法开灯。尘世眼中，你我未能合衬，似我怀明月，你仍然吸引，但面对身。狂徒人逼得那样近，彷徨像你，还未够信心。再见，路司马，你再见，情人的声音渐变小，甜蜜爱好只得你可换照，谁可以像你一叫我就心跳？再见，如果把你走了，谁人是路丝不再紧要？埋名没姓，随便换个身份，找个归宿。 佢系何韵诗，歌名叫做《再见路斯玛丽》啊！咁我哋一点之后再见啦。一点钟继续有云海同我嘅。